王延龄在我朝，忠心辩证，老臣民是哀家救命的恩人。 在座的听众朋友一定有不少喜欢花脸唱段的，尤其是裘派的花脸，那真是一种艺术的享受。下面将要为我们演唱的是今年只有25岁，在工替一厂工作的班辉同志。他的声音好听，加上本人的刻苦练习，虽然年纪轻轻的，但那花脸唱得非同一般。不信您欣赏一段摇妻的片段。 回复